心里是 宝莲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内地动画界打造大片时代的第一部力作，全明星配音阵容、豪华的制作班底都让这部动画片成为经典。此后本土动画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，动画系列片《我为歌狂》成为动画产业蓬勃向上的一个见证。来听主题歌《我的舞台》。 叹气就快变一个句号， 难道不想看大家都为你尖叫？ 其实你也会像明星一样哭，让人心跳泪奔，手舞足蹈，别怕人笑。 实际上由明星为动画片演唱主题歌早就不是新鲜事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有一部国产动画片《雪孩子》，讲述小雪人为了救出大火中的孩子，最后化成了一滩水，牺牲自己的故事。当年这部动画片中的歌曲演唱者就是著名歌手朱鹏博，来听这首《滑雪歌》。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。还记得捕鼠英雄黑猫警长吗？小时候一听到主题歌就会兴奋不已，相信每个七零后都会记着英勇的黑猫警长、白鸽警探，还有狡猾的一只耳。这么好的动画片为什么没有人来拍续集呢？送上黑猫警长的同名主题歌《黑猫警长》。 我爱你。 在历史中寻找动画片的素材是很多动画片的故事来源。中外合拍动画片《马可波罗回乡都》是为纪念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意大利700周年进行的一次大制作。中文版荣获了2001年第11届开罗国际儿童电影节金奖。张信哲演唱了主题歌《某某某》，一同欣赏。好了，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到这里。古月代表编辑彩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谈恋爱跟某某某，爱情开始在月光底下走，一片稻荷，一把星火，烧得令人愁愁愁。写到算了手，为他在雨中发誓戒烟戒酒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，为爱情冲昏头，忠言逆耳没朋友，爱上他在月光底下走，一片稻荷，一把星火，烧得令人愁愁愁。和他在路边就小狗，情诗写到算了手，是戒烟戒酒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